大招牌，嘿，女客人呀，你过来，你要是好酒在心花春呐、啊，来那一得一哟嘿，你要是好酒就在心花。 小子本心情那呀，几次呀？ 气坏磨一会儿呀，实在气不过啊，或是我恨不得寂寞落鸭子呀，鸭子一次呀，或是篮子来采磨，身子出来说 Yeah. Thank you.